过来，你走吧，走，他没破了吗？他。 像你杀入了鬼的地方，灵魂前进，但终究还是得要习惯可想象的人格。一流不是你最大的致命伤，我按兵不动，注意习惯凡事沉默的音量当头炮，纯粹出狱，我礼貌的开场，冰封门儿，熊黄内练起来一肉可刚。第二十六招跑天子，这现在现在已经衡量三十三招，举二平剑，出手你恐怕将暗箭难防。这一场不流血的场子，有次总会受伤。从我门口的铁子可见什么响亮亮，提着鸟笼的老头站在一旁，抱我肩膀。我猜他想的应该和我一样，哼，看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路人，当敌人失控，我长大无穷，我攻势如风，用弹狙如弓，碾过你傲上的脸孔。忘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路人，当敌人失控，我左右开弓，我气势如虹，枪黄马轻动，兵临城下手刀都没用。已经自动在理解迷雾，能不能当场研发的内容，别转心意的轨迹跟命运不真相通，风铃破三十二十用兵之重，到最后必然是破运成为我的最后放弃抵抗，我遥望着夕阳你低头黯然离场，令我说胜败是名家之上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是因为我只适合无双。看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路人，当敌人失控，我战法无穷，我攻势如风，用弹狙如弓，碾过你傲上的脸孔。忘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如虹，当敌人失控，我左右开弓，我气势如虹，枪炮马惊动，兵临城下手刀都没用。看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如虹，当敌人失控，我战法无穷，我攻势如风，用弹狙如弓，碾过你傲上的脸孔。忘我，我手指放手，我目光如虹，当敌人失控，我左右开弓。 将军，哎呦， 你干什么呢你？